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说养生化健康，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贺云主任。贺主任您好。 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那今天我们跟糖尿病的朋友们也继续来聊一聊，就是想使血糖平稳的哪些营养素可以帮助您啊。那在以往呢，我们也提到过，作为糖尿病人呢，不能够这也不吃那也不吃啊，就怕这个自己的血糖升高。实际上你缺了一些营养素的话呢，反而对您控制血糖是没有好处的。 哎， 所以呢，像什么钙呀、镁呀、铬呀，含这些东西的一些食物，大家都要吃哈。像含钙的食物，什么虾皮儿啊，含镁的食物榛子呀，像含铬的食物牡蛎等等，这些呢，大家要适当的吃一些。但是有一个问题就出现了，如果呢，您含这些元素的东西全都吃到的话，可能量会非常大，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也会影响你的血糖啊。所以怎么办呢？以往我们介绍过一种，就是说一种食物啊都能够把这些营养素全都包括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啊。那么今天呢，咱们继续再跟大家来说一说，作为糖尿病的病人，哪些元素也是不可少的。 那么我们今天要说的不可少的这个元素啊，我们首先要说的就是锌。这个锌呢，是我们体内的一种微量元素哈。锌呢，它可以使这个胰腺制造胰岛素的过程当中必须的一个微量元素。就是锌在我们糖尿病病人的体内呢，是一定是不可或缺的。那么周老师，这个锌这种微量元素啊，它的这个降糖的原理呢，是它可以提高胰岛素原转换成为胰岛素的这个转换率。锌呢，它是这个我们胰腺在制造胰岛素的这个过程当中所必须的一个微量元素。所以说呢，它可以提高胰岛素原转换成为胰岛素。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升高我们血清当中胰岛素的水平。那么血清当中的胰岛素的水平提高了以后呢，这个时候我们的肌肉和脂肪对这个葡萄糖的利用率呢就会增强了。所以这个时候血糖的值呢就会降低了。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的这个血糖，如果是体内有了足量的锌元素的时候，这个时候血糖就变得容易控制了。如果我们糖尿病的病人体内锌元素缺乏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呢，分泌胰岛素的这个水平就会失常，甚至是让胰岛因为缺锌而没有办法来制造胰岛素。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影响到糖尿病病人体内血糖的值。没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可能会发生糖尿病，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可能血糖就控制的不好。所以说这个锌元素对于听众朋友来讲是非常非常必要的体内的一种微量元素。 那在生活当中，一些食物当中什么含有锌是比较多的呢？ 含有锌比较多的是海产品里面含的比较多。但是含量最高的要数山核桃了。 山核桃是那种小核桃。 小核桃。这个里面含有微量元素锌呢是 含量最高的。 那也就是说和前面的节目呢相结合起来，我们可以这么看，就作为糖尿病人呢，有一些坚果是要吃的。 哎，要吃的，而且这个量啊，一定是要吃合适的。 嗯， 哎，我们也会给到糖尿病听众朋友这个健康食谱哈。这个健康食谱是根据糖尿病的听众朋友的身高、体重、每天的活动量，还有您有没有并发症来计算的。计算完了以后，我们会告诉您，您一天三餐可以吃什么食物，吃多少量。就包括坚果吃哪几类坚果，每个坚果的量是多少，我们都会告诉您。 嗯， 这样的话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就很好操作了，对吧？您已经给我一个表了，我照这表来吃就行了。 嗯 啊，比如说今天我是吃六粒的榛子，对吧？或者是吃几个小山核桃，这个就非常好操作了。 嗯，好的。那实际上作为糖尿病人呢，不仅呢像需要钙、镁、铬呀、什么锌呐等等，其实其他的一些元素呢也是特别需要的。 哎，对，比如说像硒这种元素啊，硒也是一种微量元素。硒呢，它是能够促进葡萄糖的运转的，所以呢，这个硒在我们人的体内呢也是不可缺乏的。 嗯。 这个硒元素呀，它就是微量元素当中的胰岛素。硒呢，它可以促进葡萄糖的运转，而且呢还能防止胰腺的这个贝塔细胞氧化破坏，它呢可以修复胰岛细胞，使胰岛细胞的功能变得正常。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促进糖的这个分解代谢了，就可以降低糖尿病听众朋友血液里面的葡萄糖了。同时呢，如果人体补充够了足量的这种硒元素的话呢，我们的尿糖也可以正常。 嗯， 哎，那么我们还要注意的呢，就是这个硒元素摄入的过多或者是过少都不利于糖尿病的控制。就是硒元素呢，哎，我们每天的摄入量呢是50微克。必须在这50微克上下，所以这个时候呢不能多也不能少。 嗯 啊，所以这个硒元素啊对于糖尿病听众朋友呢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我们摄入的呢要摄入有机硒，无机的硒元素吃了以后呢它是没有用的。 嗯， 那么这个有机的硒里面含量最高的是海参。 海参。 嗯 嗯， 海参里面含的这个硒元素呢是最高的啊。 嗯， 那么海参怎么来做呢啊？这个海参呢，它做的方法呢是很多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做成这个凉粉烧海参， 嗯， 也可以做成西兰花烧海参， 嗯， 或者是海参鹌鹑蛋，哎，还可以做成海参粥。那么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做粥的时候啊，这个米呢不能煮得很烂啊，一定要记住，米煮得很烂呢，这个时候呢，是容易促进血糖的升高的。哎，我在这儿啊，给听众朋友介绍一款这个银耳炖海参啊，就是这个银耳是一朵，然后50克的山药，还有20粒的枸杞啊。海参呢我们用两条就可以了。哎，这一款银耳炖海参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食材呢是陈皮。陈皮是可以促进我们有糖尿病听众朋友的消化功能的。哎，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很多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消化功能是障碍的，是这种不通畅不通达的啊。所以这个时候陈皮是一个很好的这种食材。哎，同时呢这款银耳炖海参里面我们还要加300克的这个瘦猪肉，另外呢就是一些调料了，姜片啊，少量的盐。做法呢就是把这个银耳泡发了以后呢把它摘干净了啊，哎，然后呢山药和枸杞呢也是洗干净，山药要去皮儿啊，然后海参和瘦猪肉呢也是洗净，哎，然后呢把它切成块儿，哎，然后在水里面呢给它汆一下，陈皮呢也是泡软了，而且把里面的那个白的瓤呢是要刮掉的，然后把这个所有的原料放到一个炖盅里面啊，我们呢是隔水来炖，隔水炖2个小时，隔水蒸也是可以的，然后呢

那以往呢，我们说过，作为糖尿病人呢，要吸取很多的元素，而这些元素都是在一些食物当中啊，比如说要吸取钙呀、镁呀、铬呀，另外锌呐、硒呀等等都非常重要哈。 对， 另外还有一些什么吗？ 嗯，还有像这个。维生素里面的维 E 啊、它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维生素啊，也是我们听众朋友尤其是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非常需要的一种营养素。因为维 E 呢，它可以保护我们胰岛细胞免受自由基的侵害。哎，这个呢对这个胰岛细胞的保护性就很强了哈。所以这个维生素 E 它的降糖原理呢，是维生素 E保护了胰岛细胞，不让它受自由基的这种侵害，所以这个时候呢，胰岛细胞的功能呢就能正常的发挥了。哎，维生素 E 呢，它是一种天然的脂溶性的一个抗氧化剂，它呢是能清除自由基的，它呢是可以保护我们糖友们的胰岛细胞免受自由基的侵害的。哎，同时呢，哎，这个维生素 E 呢，它还可以改善我们机体对这个胰岛素的这个敏感性，所以这个时候呢，胰岛素呢就能起到非常好的调节血糖的作用了。而且维生素 E 呢，还可以通过促进前列腺素的合成来抑制血栓的形成。哎，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都是血液是一种高凝状态的，是容易发生心梗脑梗的，所以呢我们补充适当的这个维生素 E 是可以减轻我们糖尿病病人的动脉硬化的，可以减轻糖尿病病人的小血管病变的，比如说眼底病变，哎，对吧，视网膜的病变都可以减轻的。而且摄入适量的维生素 E 可以这个减少我们糖尿病病人心梗脑梗发生的这种几率。而且这个维 E 呀和这个复合的维生素 B， 他们两个合起来用呢是非常好的，是可以促进维生素 E 的吸收的。还有维生素 E 如果和 VC 合起来相互呢都可以促进他们的吸收。哎，很有意思啊，赵老师，维生素 E 含量最高的食物呢是我们食物当中的香油。 哦，香油。 香油啊，这种食物啊对于糖尿病的听众朋友来讲啊是非常好的一个食品啊。哎，我们呢每天摄入适量的这个香油，我们推荐的是20克啊，摄入适量的这个香油呢对于糖尿病的听众朋友内服是非常好的。另外这个香油还可以对于糖尿病听众朋友来讲呢可以外用。哎，我们国家的这个中医大师陈文博先生啊就用这个香油救治了一位糖尿病的听众朋友。这位听众朋友呢是在海南，他在海南呢把电话打到北京来是求助陈文博老先生的儿子陈鑫。他求助陈鑫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情况，就是他的那个脚丫啊烂了，烂到什么样的境地呢，就是烂到这个骨头都看见了，看见白花花的骨头了，这个伤口就是不长。那么这个时候陈文博老先生的儿子处理不了这个问题了，就把这位听众朋友接到北京，然后陈文博老先生就处理，他就是用香油和上了他自己调制的这个中药治疗这个足部溃疡的这个药物，然后撒到这个伤口上。而且中医呢是要讲究这个伤口化脓的时候呢是不清疮的，就是不把这个脓擦掉。西医治这个糖尿病人伤口的时候一定要把脓擦得很干净，所以这位听众朋友就是用西医的方法来治疗哈。而且这个脓呢是擦得越干净最后伤口越不长，最后就看见那个白花花的骨头了啊。其实糖尿病病人啊要是这个足部有溃疡有烂的情况下很那个真的是很惨的一种那种境地啊， 它特别不好愈合， 不好愈合， 不好恢复。 对，中医形容十指零落，就是最后那个脚趾头都会掉掉，最后还会截肢的，真的是很痛苦的。那么陈文博老先生就用香油拌了他的这个小秘方，我在这儿把这个小秘方也告诉大家啊，这个呢叫三黄药面，它是 十克的黄连、十五克的黄芪和十克的黄芩，把它压成面，然后一定要把它蒸了，蒸了消毒。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把这个药面放到香油里面，把它那个就是炒黄了，哎，香油热了，把药面放进去，炒黄了以后，把那个药面去掉，就光用这个油放到伤口上面，然后慢慢的，这个就是海南的这个听众朋友啊，他的那个伤口就生肌了，就是肌肉就长出来了，慢慢那个伤口就愈合了，就把他的一只脚给保住了，要不然他是要截肢的。 太神奇了， 哎。 嗯，所以刚才您提到呢，维生素 E 啊，含它比较多的食品就是香油， 香油， 当然还有很多的食品了哈。 嗯， 那我问一个特别傻的问题啊，比如说像维生素 E 呀、啊，像什么钙呀、啊、等等，那我们吃一些药剂不就行了吗？像市面上经常会有什么卖维生素 E 的，什么 B 呀、啊、B 一呀、啊，还有什么钙片呀、啊、等等的，那不行吗？ 嗯，其实听众朋友，比如说选用这种。所有的微量元素这种都有的复合制剂啊，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收音机前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您想象一下，如果这些维生素、微量元素、矿物质都有的这种食品，如果再加上优质蛋白，再加上这种高纤维的食物放在一起，这个东西就更合适了。 对，因为它是食品嘛。 哎，对， 药补不如食补嘛。 对， 嗯， 哎，这种补法就是说食补的方法，而且均衡食补的方法，对于糖尿病的听众朋友更有益。这个就是高纤维的燕麦冲调粉。 嗯，好，那刚才呢，您提到的这个燕麦冲调粉啊，确实它非常有优势哈。可以说吃了这么一种食品，那里边呢就是糖尿病人需要的一些元素哈，全都齐了啊，真的是不错。 对，我们今天说的锌呐、硒呀、维 E 呀，其实全在里面。 而且吃这个东西的话呢，你其他一些食物还可以照样吃，当然那个食物呢还是要按照我们健康管理要求的来进行吃，是吧？ 要营养计算。 对，要营养计算。好的，那今天呢，我们为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有一个小福利啊，就是您可以来体验啊，这个冲调粉啊，如果你想体验的话。别忘了八点半之后来拨打我们的电话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作为糖尿病患者，都知道控制饮食的重要性，饮食控制好了，就可以做到不用降糖药来调节血糖。我们知道使用药物调节血糖是无奈之举，有些药物调节血糖是鞭打病瘤，越调整越难调整。作为糖尿病患者，在心理上要藐视它，不要有精神负担，在生活中要重视它，不可粗枝大叶，学习一定的营养学知识，长期在营养师的指导下，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饮食管理来获得理想而稳定的血糖，同时用抗纤维化的养生手段就可以远离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每天吃饭前慢慢的用15分钟时间食用燕麦营养冲调粉，在营养师的饮食训练指导下，逐步就可以用营养调理替代药物调理血糖。燕麦营养冲调粉是由燕麦、大豆分离蛋白、膳食纤维、乳清蛋白粉、乳粉、荞麦、木糖醇、魔芋粉、海参粉、山药、茯苓、葛根、桑叶、肉桂、海带粉、小麦苗粉、芹菜粉、菠菜粉、磷脂、羟甲基纤维素钠等构成。它所含的维生素有维生素 E、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12、 维生素 C， 所含的矿物质有钠、钙、磷、钾、镁、铁、锌、硒、牛磺酸。维生素矿物质对我们人体内环境的平衡稳定、自身免疫力、正常生理功能的发挥、预防疾病以及对血糖的代谢调节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